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一看完了，白来了， 没有市场。 人家不穿鞋，你跑这来干啥呢？他转身就回去了，跟厂长汇报，那个地方卖不了鞋，那地方人都不穿鞋。哎，这是他的正常思维。 对， 你在那个推销员的思维跟他就不一样。他说正因为不穿鞋，如果我要让他们知道穿鞋比不穿鞋好，整个岛上都穿鞋了，这个市场就都是我的。 这不是正常思维，这是超常思维。 哎，对，超常思维。 嗯嗯， 哎，他就这么想，然后呢他拿出鞋给他们去试， 哦， 让他们穿鞋找感觉。 嗯， 他不穿鞋他硌脚啊，他还扎脚啊，有时候扎出口子了，那穿上鞋就不能扎破了，鞋有鞋的好处啊，当然光脚有光脚的好处啊，是不是？他老那个踩那些石头啊，沙粒啊，他老硌那穴位啊，他刺激那些穴位，他打通经络呀。 是从养生角度。 从养生角度，他不穿鞋好。 嗯。 但是呢，从安全角度呢， 嗯， 从舒服角度呢，穿鞋好。他各有各的好处。哎，他就在那做这个工作。你看，这不就是思维问题吗？ 是开拓市场，或者说是制造市场啊。 对， 嗯， 就是很多事情吧，每个人的思维的角度都不一样。 真是哈。 哎，那为啥我说？有很多人就是平常人，普通人，就是看着啥挣钱我就去干啥，这个正是要赔钱的时候，但他没这个意识。超常思维的人呢，一看啥赔钱了，一看啥没有人再干了，我就干这个， 就是把握时机哈。 没人要干了，我这就是独一无二了，一哄而上了，那就叫过剩了。 对， 都过剩了你还去干他干啥呀？那不是你赔钱的时候吗？都没人干了，都缺了，市场缺这个东西了，完了你又跟着也不干了，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哎，就说这么多年呢，我每做一件事我都在想，咱不能跟在后人家后边学人家，学呀，永远是第二，不可能第一呀，你一定要做就别人谁也做不了的，就我一个人做， 开创精神。 哎，我要成功了， 嗯，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学我，你看这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竞争吗？独家经营吗？独一无二吗？ 嗯， 让大家都学咱们，那凭啥学你呀？你谁呀？哎，你就得动脑筋，就想常人不想的事儿。有可能一样听正大销售部经理说，只有外国人会做，中国人一个会做没有。可能一般人听完了，那我就不能做，中国人一个会都没有，那我肯定不行，先把自己否定了，就不敢了，都吓回去了。但是我听了之后呢，哎呦，我就找着机会了，一个都不会做，那我咋做我不都是老二吗？咱别做老一呀，咱能做老二就行了。 就是面对一样的事情哈，这个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感触， 对呀，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角度。 哎，什么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嗯， 哎，能怎么能找着感觉？哎，就是这个呢，对人生那不一样。那我要是在农村，要说种地呢，我也跟他们不一样，我能研究水稻杂交呢， 他农民谁研究这玩意儿啊？ 就是， 是不是？你又没专业学校学过，是不是？搞什么汉疫苗？就是一样的事儿，我总是能动脑筋去发现他的机遇，找到别人做不了的那样事儿。包括打鱼也是，你们都说打不着，上冻了就不能打了，那我就让他不动。就任何事情吧，我就总有这个想法。看人科普说，你有什么难的吗？这看一眼，我说这个我就会了。画画啊，这么画的，这个我也会。针灸，一看人针灸啊，针灸是这么针的，这个我肯定会。有啥难的？就是反复练，简单的事情反复去做，熟了熟就能生巧。你只要做，你才能发现问题。 这就是创业精神。 对，创业就得这么创。 对， 不是说咱在这炫耀。说怎么地，我是说我做这些事儿能不能对咱们今天的这些大学生，几百万大学生年年找不着工作，他们做事儿得要条件，得要资金，是吧？还得学会技术，还得有人帮你，还得有厂房，还得有设备， 被动的等啊。 一切都齐了才能干。 嗯， 都齐了还用你干吗？ 真是 啊。所以就我是说啊，我说我做这件事儿哈，尤其做浓缩饲料这件事儿，我说我给咱中国人长了志气，我是一无所有，我空着两只手，我能把它做成。创业要具备这种精神，要如果我们每年几百万大学生也都能像我这么个思想、想法、精神哈、我告诉你，你美国，你十个美国也敌不住我们一个中国，是不是？你都等着啥条件都具备了，我去做去，那就不用你做了。就我希望呢，能启发更多的年轻人，想创业的、想干事的、想做事业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素质，是吧？如果都看着啊，你美国这么干的，我也这么干，啊，你日本这么干的，我也这么干，那完了，永远跟在他们后边学习吧，永远是老二， 总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哈， 走别人走过的路， 对。 我们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让别人跟着我们走，那我们这国家，我们这个民族，那还有人能比吗？那不就非常强大了吗？不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吗？你说他有多深奥？他一点不深奥。你说那么简单呢，还看不明白。 其实我们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南方城市，都是给一些国外的企业代工生产，然后利润非常薄， 是， 所以也要转型，用制造改为创造哈。 对，我希望呢，就是我这个农民，做过的事情，能让咱们整个民族，能启发咱们整个中国人，树立信心，跟外国，去竞争， 能够启发人，激励人哈。 让整个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跟我们学习。 对， 那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创新，在制度上， 对， 是吧？这一个创新 是了不得的。 在世界上好多国家现在也开始向我们学习。那我们每一个人才能这样，这国家那就是繁荣昌盛，实现伟大复兴， 大步向前哈。 伟大复兴那就不远了。 是。 那么呢，通过做这个农作饲料，到后来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还是和治胃病有关， 还是有关的啊。 如果我要是专业学医，恐怕这些事儿我想不到，我只能会用准的号药。你有啥病，我就给你用啥准的号药。 按老套路来哈。 老套路，按这框框来，框框之外的恐怕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经历， 没有这个经历。但是通过做正职业，我发现。植物的病主要矛盾是病菌病毒，通过养殖业主要矛盾还是病菌病毒，那怎么我们人的疾病就不是病菌病毒了吗？就是气滞血瘀、阴虚阳虚、经络不通，肯定也是病菌病毒，是不是？这就是呢给我的深深的感受。那么做这个浓缩饲料之后呢，我又了解到育混料里头必须加各种维生素，维生素 B1 B2 B6 B12 是吧，微量元素铁、锌、锰、镁，是吧？ 动物和我们人一样都需要它。 我就当时就思考一个问题，我就愿意想琢磨事儿嘛，我就在想 动物的饲料都是粮食做的，为什么要给它加这个？ 对呀、啊，这个按理说哈，粮食当中已经富含了一些这个营养成分了哈。 因为你看，我那时候买农大的育混料受到的启发，因为农大的育混料给我做出之后，我用了两三个月之后，老百姓给我反馈信息，没有人家正大的猪长得快， 还是不行。 这个质量，这个技术还是敌不住泰国正大，人家研究的时间太长了。是吧？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时间短，之前得研究这个呀，还是敌不住人家。那敌不住人家，人家正大又不卖给咱育混料，农大的效果又不好，你这还能干吗？我就琢磨，为什么农大的敌不住正大的？ 还是这个配方有问题哈，配方的差异。 它肯定有配方的问题， 嗯， 原料的质量问题。 哦，对， 肯定有很多问题。 嗯，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就想到了，动物为什么要加这个？不加肯定不行，加了都不行。人农大加了都敌不住人正大，为什么加了都不行？ 嗯， 我就想到，不加猪愿意得病，长得慢。为啥爱得病，长得慢？是因为饲料，种这个玉米、豆饼、黄豆这些个植物是用化肥种的，不是用农家肥种的。 哦， 化肥种的玉米、大豆、豆饼加工成豆饼，然后把它做成饲料，这个化肥种的饲料的粮食里边的成分缺物质， 这和农家肥有区别哈， 跟农家肥不一样。 嗯， 化肥的成分它就一种，氮、硝胺、硫胺、氰胺、氨水、尿素，我搞过农业，这我都知道，它就一种成分氮。 嗯， 磷肥就一种磷，钾肥就一种钾。可是 单一啊， 动物的生长发育，它不是就需要一种，缺一种物质要得多少种病？没有维生素，就得很多很多种病。缺一种维生素 A， 那个猪就会得干燥症、皮肤干。缺 B， 它就得上一些个什么内分泌疾病。缺哪样一种维生素要得多少种病？缺一种微量元素也要得好几种病， 这是导致发育不健全啊。 发育不好啊。 嗯嗯。 有的猪吧长成小江猪，你知道江猪吗？就小老秧子。 就是说不大了。 不长了 啊。 那个皮呀、啊、就硬皮了。那猪啥病都有，不完全是病菌病毒引起的。很多是由吃的饲料 营养不良， 里边缺催化剂，就这些个维生素、微量元素，它起着代谢作用，调节代谢平衡的。为什么说就缺一种 A， 它就干燥症；缺一种钙，猪就瘫痪。化肥里头什么都没有，就一种氮。那你说这些物质搁哪来？用这种饲料喂那猪，它就不爱长，它就爱得病。所以把这个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各种氨基酸。化肥里没有的全给它补上，这个猪长得就快，还不爱得病。就这件事儿就启发我了，我们人吃那个不是化肥种的吗？那猪不行都得需要补，我们人怎么就不补呢？如果不补，我们得了病啊，得了干燥症，眼睛干、皮肤干、头发干，那不干都干死了吗？搞药能治好吗？你把这营养一补回来，它不缺了，不缺了就平衡了，代谢平衡的，他眼睛就不干燥了，皮肤就不干燥了，不就这么简单吗？ 这个就像你渴了缺水，你不能用药补。 是啊， 啊， 我本来渴你就得喝水。 对， 是吧？你看你不知道水是解决渴的，就老天天给药，实际他这个病吧，不是高药能治好的。 起作用了哈， 它起副作用了。 副作用啊， 就忍着，什么叫忍着止渴呢？ 对。 你给喝水，你给喝血，它不对。 这就是你所说的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啊。 对，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啊，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啊，讲来要治胃病才我好讲这个，没有这个。但是呢，就是我说我做过的这些行业， 嗯， 都是为我今天 打下基础的。 这个治胃病啊，打下的基础，这全是有相关联的。你这些东西一概都不知道，有病了就给吃准了号药啊，渴了就给人打针吃药，完最后还渴死了。为啥我说综合调节平衡？ 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由综合因素引起的病，就打针吃药就好了，它能好吗？只能是越来越厉害，因为有的时候它药有副作用，副作用就 尤其是抗生素、啊、 它是破坏平衡的，平衡只要一打破，越治越不平衡的时候， 对， 病就越来越多。万事万物都必须平衡，你缺东西就不平衡吗？ 这是自然之道、啊、 对呀、啊，自然法则。你缺物质，那个物质是什么？就是催化剂。啥叫催化剂？就是说做豆腐你必须搁卤水，你不搁卤水就不成豆腐，你搁上豆腐、它才能成脑，你搁上维生素 A、它眼睛就不干了，代谢就平衡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它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只知道动物别说不搁，搁上质量不行，比例不行，配方不行、效果都不好， 多了也不行， 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质量好坏都影响它生长。你看最后吧，农大就是那个育混料用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那个时候我就准备不干了，就不做了。这个时候吧，高尖端的核心那个东西咱确实 毕竟你没有 时间太短， 对， 我要研究一辈子， 精力不足啊， 是吧？我要研究十年，说不定我比他那个育混料还好呢，是不是？但是咱没那个时间呢， 对， 就说人呐，有一句话就是，多做善事，多做好事，是吧？ 又回到这儿了， 又回来了，也是饲料嘛，饲料行业。他的总经理叫金卫东，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哎呀，他说我叫金卫东，我听说呀。这个你在做农作饲料，咱们中国人跟外国人在饲料行业竞争的只有你一个人。 他也听说了， 他也听说了。他说我是非常的佩服你，非常的敬佩你。 这个事他也， 这事他也知道。你看他的信息呀、他外国人，那个企业他搞信息，他就把我的事都研究透了。他说呢，你还用农大的育混料，效果敌不住人家正大。 他也知道哈、 他也知道，他说我跟你合作、我给你提供 找上门来了， 你看找上门来了，就说人做好事他总有好事在找你，在跟着你，你碰到啥难的时候，啥好事就来了，你看我就有这个感觉。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你看这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想再干了，为啥不想再干了？你这东西不好，咱不能糊弄人家，你糊弄人家就叫挣人家昧良心钱，挣人家昧良心钱，这钱能好花吗？要有这种心，人不带好的，挣多少钱不带好的，所以我就决定不干了。就这个时候，他把电话打进来， 贵人来了哈， 那来了，大贵人出现了。他说他帮我，他给我提供育混料，哎呀，当时都乐死了，高兴死了。哎呦，我说这不是天上又掉个大馅饼吗？老是有这些事儿出现，这质量一下就上来了。哎呀，那个效果啊，真的太好了。那么通过。我说是搞饲料的目的，不是说做饲料的意义呀、挣多少钱呐、不是说那个，我是说这个搞这个饲料啊，和咱们治胃病有啥关系？我是重点在说这个育混料，它这里边就是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核酸，它这东西添加的，就把那个农家肥，就是化肥种那个粮食里边缺的东西。都给计算出来了，也都给补上了。这个效果呢， 一些微量的、常量的，这个 它育混料里边的全是微量的， 全是微量的， 全是微量的。微量的叫催化剂。什么是常量的呢？那个70%玉米， 那个是常量， 那是常量的。 也就是说，常量的好弄哈， 常量 的不好。 常量的叫大量的，那是大量的， 它好解决、 它好解决。就微量的吧，咱不会算，所以咱们这个光知道中国人不会。我有信心，但是那个核心的东西吧， 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不是三天五天的， 不像 三年五年的 养鸡那么简单、 人家是研究一辈子， 对呀、 研究出来的， 就是投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对 财力哈， 没有咱那么简单， 是是， 所以说咱只知道敢干。 那它和这个人体健康的关联呢？我来想象呢，就是说微量营养平衡这块是这样的吧？ 对， 嗯， 就是说今天说治胃病， 嗯， 我们吃那个粮食蔬菜都是化肥种的，我们人体能不缺催化剂吗？ 这个还不仅这样的，这个现在很多食品当中又添加一些添加剂， 有害的 催化剂 物质、 膨化剂、增白剂啊。 是啊， 嗯， 所以接下来啊， 嗯， 我会把这些问题我全都给讲透。 这个老百姓非常， 所以你听着 这一块， 我把这些东西我都给你分析透之后，我让人人都明白，不再隔层山，也不再隔层纸，我一定把这层窗户纸捅开，让大家呢全一目了然。 嗯， 明白为啥今天病多，为啥难治，为啥看病难，为啥看病贵，怎么才能不得急性病？我不得急性病，我哪来的慢性病？我没有慢性病，看病难啥呀？贵啥呀？咱们讲这个治胃病啊，是要解决老百姓这些问题的，让大家呢都能受益。实际做这个饲料，那里边的故事太多了。那做好几年，哪就这么几句就完事儿了？那里头有很多故事 啊， 哎，就是这个有想要了解的哈，还有播放器，哎，我的传奇人生故事，哎，你听我的播放器这些故事吧，在里头说的都非常 多的细节哈， 细节 啊， 详细，大家可以听听这个。这个饲料呢，我的目标不是百万富翁嘛，实际3年我就实现了。就实现 从最开始的这个1000元就行了哈，就是到10万， 到100万，所以好多人知道。哎呀，接下来这回都看明白了， 嗯， 就好像说啊，种土豆挣钱，全种土豆， 又开始跟风了， 又跟风了，都是养鸡挣钱，就全养鸡，养看养猪挣钱，全挣全养猪， 嗯， 这些看着做农作饲料挣钱了，别人谁都不敢，说他养鸡种地都会，咱整不会呢？什么市的、县的、区的、乡镇的这些饲料公司，全都开始做农作饲料。好多个人说：“咱比你上学不强多了吗？咱要啥有啥，咱怎么不能做呢？”都来做农作饲料。而且呢，起的名字也跟我学。那我那叫盛大嘛，他们也带个大，不是这个大就是那个大。盛大呢叫808，我那叫888。他们所有的农作料也都带个八。带个大，带个八，哎呀，那个时候我一看，这也是中国特色呀！看啥挣钱一哄而上，不会做真的造假，有的就造假呀。 你为模仿造假， 模仿。我说这个呢，就一哄而上，这个事儿就不好干。他互相在竞争，互相降价，互相拆台，这个事儿就没法干了。说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我说大家都干的时候，我就不干了，我就再换一个行业。我说这回呢，我就换一个。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行业能赚大钱，这个行业非常好，能造福社会，还能挣到钱，就是谁也干不了， 谁也学不了， 学也学不了，就造假都让他造不了。我说咱找这么个行业， 这什么行业呢？就是印钱他也能造假 呀。你看就是， 嗯， 哎，我这个行业我就找到了， 真找到了， 真找到了。那是95年的年初， 嗯， 刚过完正月嘛， 嗯， 过完正月15，正月18。我们就开着车就上路了， 就是找项目去， 就找项目。有一句话，天能掉馅饼吗？是吧？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出去找项目。但是呢，在我这块呢，我又给他进一步的完善一下。人家说吧，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我说阅人无数啊，不如做好事无数，做好事无数。总有大贵人相助， 始终坚持这个理念哈。 人要想成功，就非得有别人帮助，尤其是大贵人帮助。就靠你自己，你有天大的本事，你能粘几个钉？烤铁能粘几个钉？ 这是个捷径哈。 哎，就是靠大家帮助，靠大家帮助，凭什么帮你呀？就是靠做好事无数。哎，这就是又回来了。 对，又说回来 了，又说回来了。有人帮你，容易成功。没人帮你很难成功，尤其是大贵人帮助，这个更不容易。所以说，阅人无数，行万里路，都不如做好事，多做好事。这是我这么多年的感受，这是事后啊，感受的。当年并没有这感觉，当年呢，就用一句话说：“只管耕耘，别问收获。”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出去找，开着车，我们那次呢，走了40多天，走了10几个省。当我们开车开到 江苏南京的时候，那个东北开到南京，哎，在一家生物研究所，就意外的遇到了一个微生态学家。我们俩吧见面不认识，哎，就互相聊。这聊的过程当中啊，越聊我俩感觉越好，越投机，越觉得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到后来我俩聊了三天，哎，我把这个科学家给感动了。后来我就回到吉林了，回到吉林的第三天，这个老先生就跟到了吉林市。 哦，主动过来了。 就来了。他第一次啊就教我五项技术，他一项一项的教我，教了三天之后，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咱俩不用签合同，不用签协议，他说我真的一分钱不要，他说如果你要缺钱，他说他还有20万，他在那个天津大邱庄当了2年顾问，一年给他10万，他说我这20万呢都在那个银行存着，我用不着，你要缺钱你啥时候用我啥时候给你寄过来。哎呀，当时啊就感动的哈，眼泪都要下来了。 萍水相逢哈。 萍水相逢，不认识， 无亲无故啊。 这么好的产品，他还说填补世界空白，还有一分钱不要，缺钱他还有20万，你说 这就赶上天上掉馅饼， 这不天上又掉馅饼吗？ 就是啊。 所以当时啊就非常非常的激动。等到后来走了之后，我自己冷静一想，我说啥是骗子，我说这就才是骗子，谁有那么好的东西给人呢？我要说要是我肯定不给人，那得卖多少钱呢？那能给人吗？你看我怀疑他是骗子，我说这东西肯定不是真的。后来再一想呢，说也不像，他一分钱都没拿走，你说骗你啥了？人没拿你一分钱呢，是不是？你还怕他干啥呀？是不是真的咱试啊，试完了就不就知道了吗？咱还没试呢就怀疑人家了，你不是好心当驴肝肺了吗？所以我呀就开始试。他这个项目呢有给人的，有给动物的。那时候我搞养殖业吗？搞饲料业吗？他那个就是有益菌，这个菌是对人是有益的，对动物也有益，对植物也有益。那细菌有的是对人有害的， 就是病菌、啊、 你像那个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萨门氏杆菌，这些都是有害的、那些病菌病毒这是有害的、它这个是有益的， 正好相反哈、 为什么叫微生态之、就是看不见眼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叫微观，这个眼睛能看见呢叫宏观，看不见的叫微观，所以它叫微观生态环境。按照他给我的技术，我就把它繁殖出来了。我说我看看你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呢是先拿植物做的实验，他说这个东西啊对植物有作用，植物的病是病菌病毒引起，它呢是病菌病毒的天敌，药呢一消灭它产生抗药性，它变异，这个病菌病毒不怕药，它怕天敌，就跟那老鼠不怕老鼠药，它怕猫，这叫自然生态平衡，这属于自然法则，我认为他说的这个有道理，因为我是搞农业的出身嘛，食物得啥病啊？ 有一些经历过哈， 所以我就明白，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呢也做一些实验，你比方说，咱们种那些菜，那菜吧，有的烂了，烂叶了， 就感染那个病菌， 这个病菌呢繁殖它烂了嘛，就把它那个就那有益菌。把它繁殖出来，往上一喷，这个王老师说的还是真的，这王教授说的是真的，一喷好了，就有好多病啊，一用真有效，在生长上它还管事儿，就把那菠菜哈，就种2垄，就是一垄呢老喷这个菌，那垄不喷，发现呢，喷这个菌这个长得高，对生长还有作用，然后我们又做什么实验呢？就是这个。品味儿，就那黄瓜哈，就喷这个菌呐、那个黄瓜的味儿，叫特别特别的浓，特别清香。那黄瓜不能上化肥，你上化肥吧，那味儿就变了，那黄瓜吧就没有黄瓜味儿了，就水了吧叉的，没有正经黄瓜味儿。 它能改良这个农作物哈，改良它的品质， 对，能改变植物的品质。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不知道了。 对。你不接触，你看我就接触，我就研究。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这什么原理呢？ 我跟很多朋友都说过，他们有点不信，完了他们也按我说的去做实验，一做就灵，就呼那个玉米啊，现在呼玉米那玉米味都用化肥种的玉米，你呼出来吧， 没有我们小的时候， 没有那玉米味那么浓， 正那么香、 那么香啊！哎，你个人就菌这玉米就味儿就正，这个玉米味就特别好吃。 这什么原理呢？ 那我一说你就能明白，就是说，味儿搁哪来的？是搁物质里来的，没有物质绝不会有味儿，每一种物质都有味道。所以吧，你要拌凉菜，我说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要搁上黄瓜，这个凉菜就有黄瓜味儿。你要搁上苹果有苹果味儿，哎，你搁上这个白菜有白菜味儿，搁上梨有梨味儿，你不搁就没味儿。那这味儿搁哪来的？搁物质来的，这能明白了吧？是搁物质来的。化肥里边就一种氮，那化肥种在土壤里头，土壤里没有这些物质，那粮食怎么会有味儿呢？蔬菜怎么会有这个味儿呢？为什么用化肥种的粮食、种的蔬菜、种的茄子、种的柿子？都没有柿子味儿，就因为化肥里没有这些物质，而农家肥里有，就这些物质一样都不缺。因为我就是这么多年，我就是一路走过来，从研究植物、研究动物、研究人、研究化肥、研究农家肥、研究微生态、研究细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 等于说一直在研究这个，包括它的食物量。 哎，对，这些相关的东西我都研究， 实际就是密切相关的。 说为什么说我今天来讲治胃病呢？治胃病和这都有关系。你要是单讲转内化药治胃病，那我完了。就这些问题吧，是综合因素，你都得清楚。所以我就研究这些东西哈。你看我一说，你能明白，农家肥里边是什么呢？它是以粪便为主，人的粪便、畜禽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啊。就这些粪便里边是什么，我用显微镜全都给他看过了，都是细菌，都是有益菌，隔显微镜看呢，哎呀，那无计其数啊。现在微生态学家研究，就是粪便里边20%-30%的干物质是细菌， 占这么大的比重啊。 干物质占20%-30%，你说那得多大的量啊。所以吧，这个粪便呢，你搞那个显微镜啊，搞那一看呐、哎呀，都没法计算呐、全是小生命，全是小动物，全是活的， 包括我们人类的这个排泄物， 对， 应该会有， 都是啊， 都有哈， 都有啊、那是个眼睛看不见的这么个单细胞，今天的科学就把眼睛看不见的这个细胞里边是什么成分给分析出来了，1000多种，各种维生素全有，各种微量元素全有，各种氨基酸、核酸。1000多种酶，光酶就1000多种，就都在这个眼睛看不见这个细胞里头。所以这个呢叫微量的物质，眼睛都看不见那个细菌，那个单细胞里头有1000多种物质。 人 你能理解了吗？ 特别神奇的感觉。 你咋能理解？那么呢，施肥的时候就把这东西施到农田里头，土壤里呢就有这种有益菌了。一颗土壤，你到农田里头，你取一颗土壤，你跟显微镜看里头有500亿有益菌，你看咱眼睛看不见吧，所以这个有益菌呢它死了，这个细胞呢里边的营养1000多种物质呢就溶解在土壤里了，庄稼的根把它们就吸收了，就这样呢庄稼里边才有你吃粮食蔬菜里边有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核酸、1000多种酶，这些物质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是必须的，这些物质是催化剂，就是动物也跟人是一样的，都需要这个东西，动物缺这个东西不爱长得病，是不是？这些东西只有在农家肥里边，在粪便里边才有这个有益菌，所以你化肥用时间长了，土壤里头这些物质就越来越少，庄稼的根吸收没有了，越来越少了，庄稼里就越来越少，粮食蔬菜里越来越少，完了回到人体，回到动物身体里边就越来越少，所以呢时间长了，身体缺的多了，缺的多了代谢就开始紊乱了，代谢 是靠这些个微量物质起的作用。 那这个对人体的这个影响， 所以对动物的影响，人动物先发现了，预混料必须得加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你看不加动物不爱长， 就郑大把这个事搞清楚了，他才成功哈。 对呀、啊嗯，他把这个研究出来了。 嗯， 如果用农化肥种的粮食蔬菜做成这饲料，你再加这个是多余的，你多了 不需要、 啊，也不需要了。 嗯， 是因为用化肥种的粮食蔬菜年头太多了，土壤里这些微量的物质越来越少，不施农家肥了，所以这些物质没了，物质没了，那个粮食蔬菜的味儿 就不正了， 就不正了。这味儿是跟物质来的，是跟这微量物质来的。 缺东西， 缺东西，没有黄瓜，它怎么会有黄瓜味儿呢？没有柿子，怎么会有柿子味儿呢？是不是？你搁啥有啥味儿，不搁就没有味儿，是吧？你单一种化肥，那就化肥味儿了，就水了吧沙了。有人说化肥种的茄子骚了吧唧的， 确实是， 是不是 看起来挺大的挺壮的，但是没有正宗的味儿的。 对啊， 嗯， 因为它里头就一种物质。哎，你搞鸡粪种的那个茄子种的香瓜， 嗯， 你闻的香瓜味儿特别特别浓。 您以前讲过哈， 鸡粪里边的这些微量物质一样不缺、嗯、所以那瓜味儿就正了。哎，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们之前吃那个香瓜啊、西瓜呀、啊、茄子啊、黄瓜呀、啊，我们知道是农家肥种的，那味儿啥味儿？我们知道。 嗯， 你敢现在这个孩子生出来哈， 是哈， 他就不知道原来那味儿是啥味儿，他以为现在这瓜味儿是正常的。 他没有老一代人那个经历、啊。 哎，他以为现在这苞米味儿就这样、嗯，就是正常的。 对，这是。 那我们以前知道啊，那是味儿跟这味儿不一样。 小的时候也经历过。 对呀、啊， 我知道。 你今天刚生这孩子，是哪知道以前那是这个味儿呢、嗯？所以他以为今天这味儿是对的，是正常的。 嗯。 麻烦就出在这儿。对呀、啊、这叫微观世界。你知道这个微观世界谁先发现的吗？ 应该是这个研究细菌的一些科学家。 发现微观世界的是荷兰一个科学家，叫列文虎克。但是就这么说吧， 研究什么呢？ 他一开始他啥也不是，他连我还不如呢。他没念几天书，也没念几天书，家里没钱， 但是重于实践哈、 啊。没有钱，穷了，然后呢？那个当学徒去了，打工去了。他是在一家那个眼镜店，就是磨玻璃、磨眼镜片、磨镜片、磨那个透镜，他磨这个凸的、挖的。这个列文虎克吧，他干啥就细心，他干啥都能在那个苦中找到乐， 像你一样哈。 他从来不把任何事情当苦，他干任何事情他都觉得有乐趣， 执着， 执着， 专注。 他就觉得磨玻璃片有意思。你看那整天多干巴呀，多枯燥啊，你看那磨那玩意多没意思啊。他在这里能找着乐趣，能找着什么乐趣呢？ 嗯， 他把两个镜片吧他落起来，他发现吧能把那物体放大， 放大镜的原理哈。 就是放大镜 啊， 就是放大镜。 他把那镜片那个形状一改变的就放大了，就缩小了。他就在这上找着乐趣了。他磨那玻璃片吧越放越大，他越研究吧他越精。你知道他到最后他整的镜片能放大多少倍？能放大到300倍，显微镜就他发现的，就他发明的。 他是显微镜的发明人啊！ 他是显微镜的发明人， 由此发现的这个细菌， 哎， 是吧？ 你要说这个谁先发现的这个微观世界的， 嗯、 谁先发现细菌的？说列文虎克， 嗯， 列文虎克谁能记住？我多老嘴呀、啊，是不是？ 是、 哎，你就说李胜学他也不一定记住。你说磨玻璃匠。他是磨玻璃的、 哦、 你说磨玻璃匠就都记住了， 这么来的哈、 哎、他就是一个磨玻璃的、 哦、 后来呢他干啥用心呢、啊、他聪明啊，要那个眼镜店老板给开除了。为啥开除呢？眼镜店老板觉得他太聪明了，他看啥他一看就会，他一整那玩意就精，这老板就怕他超过他，就怕他超过他， 他养成徒弟饿死师傅。 哎，对，就把他开除了。开除呢他又找一家工作，他给那当门卫看门的，那看门的没啥事儿啊， 哎， 他就还天天磨他那个镜片，还磨，所以他就越磨呢，这个镜片放大的倍数越大，哎，他就找着乐趣了。他刚才看那个蚊子腿哈、啊，他一看那蚊子腿像兔子腿那么粗，哎，他觉得这样太有意思了啊！拿一根头发一瞅那么粗，一根头发放大那么粗， 这从来没见过的哈。 哎，他有一天呢，外头下雨，他就拿个东西去接那方言水。接着防眼水，他说看水里有啥，哎， 雨水哈， 他就拿了一滴雨水， 嗯， 搁那显微镜上看，搁那镜片上看， 嗯， 结果他就看到这菌了。雨水当中啊，哎呀，那就是无计其数啊，就是咯咯痒痒的， 无处不在哈。 哎呀，